就是有效的， 嗯， 受法律保护的。除非有国家特殊的法律规定需要经过公证或者是备案，而只要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的一般的合同的话，只要双方签订即 OK， 不需要走什么公证见证或者是其他情况。其实说像其他的一些情况呢，我是说除了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呢啊，比如咱们这个买卖合同需要备案，对吧？这是特殊规定的，你飞机船舶买卖是吧，都需要备案的，这可能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嗯， 我们说一般的这个交易的话，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要走一个公证或者是律师见证，或者有的时候找中介去做呢？其实无非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交易能够更顺利的进行。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本人必定不是太专业， 对， 哎，那么呢你找一些专业机构给你呢在真实性上，在一些合法性上，哎，或者在一些操作层面上是吧，商务层面上说给你提供一些建议或者解决方案，只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哎，才做的，嗯，才会选择一些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一些途径。 嗯， 哎，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合同当事人只要两双方啊， 哎， 认可这个合同， 对 啊，签了字了，就应该说这个合同是有效的。 是的 啊，没必要说我拿哪儿的合同啊来签，或者说签完以后要去公证才怎么样才能有效，其实也没有必要。 这个主要是这个必要不必要吧，我觉得还是根据合同的情况来看。 嗯， 如果说你只是简单一个租赁合同是吧， 嗯， 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涉案的标的额很大的话，是这样的，专业机构的话，你比如说你找律师或者说找这种公证处，公证处它的作用是啥呢，针对你合同的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他也会进行一个把握，对吧？如果你违法的话，人家公证处不给你公证，他能做到吧？ 嗯， 这都提醒你了吧？但是呢，他只能是帮你进行把握的是真实性、合法性，他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审查，对吧？对你这个交易，如果你找律师的话是呢，对你这个真实性、合法性呢，他会有一个主动的给你一个审查，就是除了你现在状态情况下给你审查一下你合不合法，对吧？真实不真实跟你确认一下，同时呢也可以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有的时候， 嗯， 这个呢你找中介呢，中介他无非是说在这个交易环节的一些交易规则或者是吧一些方面吧，他有他的丰富经验， 嗯， 可能给你提供一些建议，更利于你这个交易更顺利的进行。 嗯， 主要是一些 没错， 各自有各自的目的好处。嗯， 好的，那今天这个提醒呢也是非常的必要哈，对于这个房子的租赁买卖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提醒的意义哈。好了，那非常感谢张树贵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